轉成 My Radio， 再同 Hong Kong Reporter 結合咧，呢個係網台界裏邊嘅高峰嚟。 嗯， 所有嘅精英，我唔敢話我自己係啦，全部雲集。咁你諗下，譚都喺度啦，傑斯仔嗰陣時候都喺度啦，係咪？ 而家吹雞能力係最強啊！ 咁所以你問我第一個即係網台嘅分裂就係黃安賢，即係同呢一個嘅 My Radio， 我哋成班人咧。嗱，某程度上、我都覺得自己嗰陣時候咧。是不應該是不出聲，就有得黃老邪這樣搞、第一你不應該、容讓長毛上去這樣踩人牆、這個是有問題的。 你是不是涉於這個教主的淫威、 喂，他說打給我們腳嘛，他說喂我們自己另外搞一個嘛，他後來他約我和阿祥出來吃飯的、是不是告訴我聽我們要搞另外一檔、我那時候跟阿祥異口同聲都說好像不是挺好、 你那時候會不會覺得很沒義氣呢？ 有啊，我對黃岸賢唯一我覺得是嗰陣時候冇站喺嗰邊，日後自己就自食其果。 係 嚇， 即係正如呢個 Martin 啊，成日引述嗰個名句一樣。當呢一個嘅納粹黨嗰時候去搞呢一個嘅猶太人嘅時候，我冇幫手，因為我唔係猶太人。佢搞天主教徒，我冇幫手，因為我唔係天主教徒。 呢、這個咧有新解啊！阿譚咧，即係最近寫一篇文咧，登咗我哋呢個花生台咧，就喺度即係講呢個養豬的故事啊！即係嚇，即係佢咪就係講呢樣嘢咯。就係佢自己本身，佢嗰陣時喺澳門咧，就個同學就話，即係唉，即係兩父子就去豬欄度，咪但係遠遠行過去嗰陣時，哇！啲豬欄好犀利嘅豬。啊！即系喺度叫喎，哇！叫拆天咁样样，即系吓、啊，即系喺个半山里边咧，嗌到即系其实即系山脚底嗰啲都听到喎，吓、啊！即系跟住然之后咧，好奇怪啦，两父子去到去到呢个猪栏度，即系冲入去，然之后攞咗其他猪，攞咗其中一只猪出嚟之后咧，其他猪静晒， 因为唔关我事啊嘛。 系啊， 如果你俾我再选择去做嘅时候咧，我一定会力阻止长毛所以咁踩墙。 系 你做完嘅节目。你四四六六同呢个黄岸拆掂佢， 系 你喺个咪度系冇得救嘅，大哥。你咁去屌佢，同埋你饮大两杯。当然长毛系有好饮得嘅人啦，但系你知道系人饮咗酒之后都兴奋啲噶嘛，都大胆啲噶嘛。跟住嗰个咩日言企鹅又冲入嚟踩佢墙，喂实死噶啦咁样，系冇得救。第二，我觉得我会做嘅就系、我唔应该即系咁样咧，系放弃咗人民台去咯。 系 系嘛，但系嗰阵时候难嘅，因为啱我哋草创社民联。 嗯， 长毛亦都系我老友，咁我企边个度，你企我八零几，咁我确实阿长毛又同佢好熟啊嘛，我都觉得佢好惨啊，俾人咁屌话佢嘅抗争方式落伍， 系啊， 系咪？ Okay. 我觉得即系有啲嘢系冇道理噶嘛，即系黄岸贤写嗰篇文嘅内容啊，其实系有争议嘅地方嘛，但系有争议嘅地方唔系一个敌我矛盾啊嘛，最多都系人民内部矛盾啫。虽然你可以批评岸伯，就是、经常篇篇文都系喐即系泛民嘅人， 系 一件事。系嘛？但系嗰个系有可以有争议噶嘛？但系唔系咁样用咁嘅踩墙方式去解决。 嗯， 同埋一定要提醒我，咪喂，大佬，你今次踢得黄岸贤走，其他人都可以踢得走噶。 系， 跟住咪我哋咪出事咯。 系啊， 系啊， 系嘛？当五区公投完咗之后，呢、這个我就不解啦。呢、這个老萧佢真系要解释下啦。 嗯， 我都要问翻老萧，点解嗰阵时候佢就话应该系 My Radio 同 Hong Kong Reporter 分家嘛？ 嗯， 后屘又冇分，直至到即系黄老邪同呢一个嘅。老少真系决裂嘅时候，先正式分家。但系就踢晒我哋走，所有社民连嘅主持都走，包括我长毛就后少少，系嘛？当阵时嘅四十二章经，系嘛？全部踢走晒。呢个我系百思不得其解，仲喺五区公投之后，系咪？你估唔估到点解？ 清党嗰段时间， 方便日后嗰个党内斗争。我唯一嗰阵时候我嘅阴谋论就系咁咋。 系， 系咪？因为点解你哋灭晒声啊嘛，得佢一把声啊嘛。呢、个嗰阵时候我估计，亦都系引证于刘山青嘅。佢就话你冇睇过成个部署系点嘅咩？ 哦， 哦， 刘山青同我讲啦，我都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嗯， 我真系以为即系有背后可能系有生意啊，或者唔方便啊，政治上嗰啲咁嘅嘢啊，唔想即系个网台牵涉咁多。即、就、係、是、好似社民影子咁上下嘢，劉山青就話呢個係一個部署， 逐步 我先至一言驚醒夢中人啊！ 哦， 但係嗰陣時候已經係鬥到最尾噶啦，已經係黃老邪已經走咗噶啦，同陳偉業走咗噶啦。佢、事後先講，屌我哋咪唔早啲講。佢話我都係最近分析㗎咋，我睇曬所有人網裏面嗰啲評論，

係嘛？你做示威者，我明白你哋嘅，你都係想為個社會好嘅啫、啊。你都係年青有理想，係、嘛？我如果我係你嘅年紀，我估啊，喺佢哋心裏面嘅感覺裏面，我都想做你啲嘢。不過礙於我而家已經即係成熟咗啦，係、嘛？我有家庭啦咁樣。 喂，其實會唔會係因為今年三一八太陽花學運嗰件事彎咗曾偉雄咧？點解會我會咁講咧？係因為你見到三一八其中有一個 Facebook 就係、台灣差佬嘅留言啊嘛。我们不是在你的对立面，我们是对岸的朋友啊嘛。佢惊如果喺香港占中运动，都有呢班咁嘅差佬留呢啲咁嘅言嘅时候、 啊，所以就要阻塞咗你先，去 PM 你先。 系啊， 所以我清零里边要做足功课先。 所以唔单止系嗰啲肢体动作咁简单嘅，而系你个背后嗰个意识都要咁做。 同 开始成功嘅，因为点解咧？你睇下嗰班差佬嘅 Facebook group 啊。 嗯， 佢哋系癫咗噶啦嘛，已经 系啊， 系啊， 嗰班亲人都系噶，佢、身边啲人都系噶， 嗯， 洗埋佢啲亲人脑， 冇错啊。喂，呢、這个真系我哋最危险嘅地方啊！你真系变成一个镇压工具， 系啊， 嗯， 系咪？ 喂，如果系即系你见到嗰班差佬已经系不断咁样，即系train 技做技术训练啊，不断咁样即系洗脑嘅时候，喂，你又唔见到占中三子或者即系嗰啲支持占中嘅人都做翻相对嘅嘢，其实我支持佔中嘅人係咪有需要 咁做？所以你話如果係即係真真正正埋牙搞佔中嘅時候，就唔可以咁天真咯。即係你唔可以話即係諗住可以感染到佢哋啊，感動到佢哋咯。 其實 嗱，所以就有啲人咧開始就講啦，就係、是、尤其係即係對呢個非暴力抗爭咧，即係呢個 idea 咧，其實係有疑問嘅人就開始去講啦，即係好似阿 Barry Ma 咁樣樣。 嗯。 边个 Barry Ma？ Barry Ma 就系呢、這个 兰花系， 兰花系首领。 调理龙母兰 花 系， 咁佢就讲啦，就系、话，喂，即系佢喺 status 都讲啦，即系我亦都见到啦，咁就话，咁喂，其实而家咁嘅情况，总必要即系其，喂，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入边内部已经有啲人去问啊，究竟系非暴力抗争好，定还是系即系有限度嘅一啲，即系喂要反击好咧，大佬，即系喂咁点搞咧？喂，已经开始有人动摇咯，啊，即系呢个你睇过啦，嗰、那个 status 系嘛？ 我你传过嚟嗰阵时候我望过咯，但系我一个好 fundamental 嘅疑问啫，咩叫有限度反击啊？ 即系例如松下争啊咁嗰啲咧， 咁你会俾人告袭警噶？ 吓！ 咁你唔係和平抗爭咯，俾人哋，你又唔係話去到即係阿蓋達咁樣，即係武裝打遊擊， 或者伊斯蘭國咁樣。 你亦都唔係好似以前嘅巴勒斯坦遊擊隊咁，係即係喺全世界搞恐怖主義。你咁搞呢啲嘢，咪唔拖唔水，咪仲大禍。呢個此其一，我嘅疑問啦，係啊。第二就係、你如果咁樣做嘅話，你俾人哋進步有藉口嘅噃。即系你冇晒 legitimacy， 喂，你拱手将呢一个和平嘅旗帜送咗俾当权者，方便佢嚟镇压。 唔系，但个状况 嗱，其实我或者我读翻出嚟讲啦，佢就话即系攞翻甘地嚟讲啦，甘地打不还手嘅非暴力主义，最后不能阻止呢个南亚大陆嘅宗教仇恨同埋暴力冲突。喂，睇嚟都系即系阻止唔到好似中共咁样对呢个群众嘅残暴啦。所以还击同埋报复系作为一种修正嘅手段，系无可厚非嘅。 你咪即系好似，如果佢呢个讲法成立嘅话，咁你咪好似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嘅仇恨系永远 听埋佢讲先啦。就当然报复有也有其局限性的。報復必將引起反報復，然後我們入邊 便會進入一個無休止嘅暴力衝突之中。佢明嘅，其實佢都 戴咗頭盔佢嚇 啊， 繼續啊。 因此，我哋必須盡量將暴力嚴格限制在防衛的範圍內，並防止暴力擴大的危險，同埋即係暴力嘅循循相因嘅悲劇。 我唔知你想講咩。 即係點啊？ 即係佢真係話，即係其實都係非暴力抗爭嘅訓練嘅一啲嘅方式，就有啲係有防衞性嘅，即係嚟話人哋驅散你嘅。 佢要防，佢有限制喺防衞性度， 你就唔好俾人驅散，或者係增加驅散你嘅成本，同埋保護你自己。咁你同非暴力抗爭有乜分別？即係你講講係咪又講緊我哋嗰套嘢，同我哋training嗰套嘢咪差唔多？ 但如果佢咁講嘅話，係咪需要再加翻啲基本嘅破壞公物，即係例如六二三咁樣撞爛幅牆咁樣嗰啲咁嘅嘢咧？咁 咁嗰啲係叫防衞性啊？嗰啲我唔知嗰啲係咪叫防衞性啊？ 唔係，同埋你去到即係、 我唔識同佢哋辯論。 你要去到管理咁多人嘅時候咧，你點樣 define 防衞性先？

原本呢个月饼系搞革命添， 系 咯， 喂，跟住你讲到呢个圣诞节，喂，圣诞节系仲更加离谱啦， 圣诞节好啲， 唔系即系嗱，你起码你啲人其实系要纪念就系话耶稣嘅诞生啊嘛， 唔系所以普世欢腾咯， 系啊，唔系咁但系啲人或者嗰啲资本家就攞咗呢个节日当系一个即系消费活动嘅节日嚟啊嘛，纯粹 唔系、啊、对年青人嚟讲非常之重要噶，平安夜、失身夜 系咪先？系咯，唔系咁但系问题就 是阿龙冇粉 系 嘛你？ 我對住你有阿龍一個阿龍和尚嘅，即係呢個係同佢自己本身，你嗱你嗰、那個你係好多人 enjoy 嗱，當然佢嗱好似而家呢個 Ice Bucket Challenge 咁樣，其實佢成功㗎。我亦都唔會話去介意，就係話亦都唔會話 challenge， 亦都唔會去屌，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呢個遊戲嘅一個設計者。喂、嗯，事實上佢係成功。喂，我當然即係如果有咁受害者嘅時候，我當然希望多啲人知啦。 嗯， 係咪先？如果你作為一個活動嚟講，佢當然成功啊，嗰啲人開心。其實當然，如果你去引啲人入嚟，咁一開始梗係要開心啦。但問題就係話你蔓延落去嘅時候，好似伊波拉蔓延落去嘅時候，啲人就好喂，即係其實樹大招風，唔係即係樹大有枯枝。喂，自然有啲人就純粹為咗抽水而玩，即係為咗趁虛而玩， 有人 就為咗上位而玩， 做公關而玩。 係啊，咁亦都唔係咁有喂有一個我又唔介意啊，有一個 challenge 就係驗毒 challenge 嘛。我嘅今日有改圖就係話啊邊個房祖名即係俾人就剪咗出嚟就話嗱我接受咗驗毒 challenge 啊，我指邊幾個即係藝人同我哋接受 challenge 啊，你試下話呢啲就唔錯啦。喂，但問題就係話而家。好多系忘記咗個原意啊嘛，即係純粹當一個 party 啊嘛，即係各取所需啊嘛，等於聖誕節咁樣嘢啊嘛，好似聖誕節效應咁樣噶嘛。 唔係、哦，我覺得你聖誕節效應唔係一個好 appropriate 嘅描述、啊。如果你話用呢個 Easter effect 咧、啊，即係復活節效應就應該係啦、啊。因為點解咧？復活節就係即係耶穌受難啊嘛。 哦，係喎、哦， 係嘛？即係你應該係嗰陣時候唔係普世歡騰嘅時間啊嘛。 即係而家啲人就係記得食腐蛋， 係啦。 啊即系冇晒呢个 Kinda， 冇谂人哋点样行嗰条苦路啊，系、 哦、 嘛？点、嗯、样被即系好似受难曲啊嘛？ 系啊， 佢又被鞭打 啊？咁啊系，老实讲嗱，因为如果你话圣诞节，你起码即系喺呢个尖沙咀见到人唱圣诗啊，即系弥撒啊咁样样啊，即系起码你喺街头你会见到啊。喂，但系 Easter 嘅话，你香港你真系放一日假啫，即系你唔会话见到喂， 都唔系一假几日假，大佬 三四日假 啊，咁你唔会话见到有啲人即系出嚟唱圣诗啊嘛？ 星期五開始放噶嘛？ 啊，即係你純粹放假嘅啫，咪、嗯、當然其實都有消費活動啦，係嘛？即係你都會有 sell 啦， 相對係少啲咯。 嚇、 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大家玩緊呢個 Ice Bucket Challenge 嘅時候，你原本個目的係幫啲嘅萎縮症嘅人， 嗯， 係嘛？就唔好玩到即係當係一個有公關成分、有政治嘅諗法，或者係同你啲朋友即係建立關係嗰種嘢嚟嘅喎，唔、嗯、應該係咁樣嘅喎，即係你呢、這個就係所謂嘅異化嘅問題咯。 唔係而最大鑊嘅異化就係有啲人即係接受咗，即係俾人踢嗰啲人咧，就覺得好 Q 厭煩。 喂，我又諗到個方法啦、啊，即係真係攞翻個意義出嚟嘅。下次我哋公民抗命俾差佬拉嘅時候咧，臨拉之前咧，我今次都要踢幾個人咁樣， 係咪應該咁啊？下次你走去佔中咁樣啊？ 係嘛？喂，因为点解你占中其实唔应该系一波噶嘛，嗯、应该系有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噶嘛，先至有影响噶嘛，系咪先？今次占唔到，可能两三日俾人清，咁下次又再嚟过咁、嗯、样，咁我咪踢阿龙咯。 喂， 我踢阿周身咯。 占中三次都听讲话俾人踢咗。喂，佢哋迟下仲谂住搞呢个咩啊？占中登高预演咁样。 呢、這个真系呢个鸠啦，呢、這个鸠到震啦，大佬真系。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我觉得就呢啲咁嘅 challenge 即係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唉，即係我唔想理啊。喂，同埋就係話你接受咗呢咁嘅所謂 challenge， 即係有一種好大嘅強迫性啊，好 coercive 啊。喂，你唔去接受呢個 challenge， 你唔理佢，哇！佢又話啊，你無良嘅啊，你就即係乜乜物物嘅。喂，但係嗱，有啲人即係其實可能驚俾人咁樣話啦，即係喂，點解你會唔會係太過道德霸權啊？然之後就話唉，我唔理呢樣嘢啊。喂，但係老實講。即係每個人都有權去定義乜嘢係重要，乜嘢唔重要㗎。喂，即係喂，阿邊個受惠講一樣嘢幾啱喎？真係事有先後緩急，係、嗯、咪？你覺得呢個肌肉萎縮症好悲劇咩？喂，我覺得我自己亦都係人生裏面最大嘅一個悲劇喎、啊。我覺得我自己顧掂咗自己先、啊，係咪、嗯？即係有啲人會咁樣諗㗎嘛，係咪？嗱，不如我哋去段片先，睇下發哥點諗。 发哥 Sam 哥借住挑机，行淋冰水晒水啊！

我覺得呢個 movement 咧都可以變少少嘅，即係你話你係為咗香港嘅民主，我哋能夠忍受少少嘅陣痛，咁咪有意思。嗯、我哋臨呢下兵，係咪？ 嗯， 就係準備同呢個老共抗爭嘅。其實我哋應該 modify 少少佢嘅，即係如果真係有人聽我嘅時候咧，即刻幫手 modify 佢。跟住大家咧，我傳嗰幾個梗係已經之前夾定啦，係咪？ 你就話， 我話我唔止踢三個，我踢三十條友咁樣，就係準備為民主呢個抗爭嘅。少少苦楚等於激勵咁樣。喂，咁你仲有意思喎？尤其是咧佔中運動，所以今次三子咧唔識得咁樣去扭一扭佢，係嘛？你唔係淨係喂有啲人。即係諗住捐去外國添，唔諗住捐香港添，咁有咩意義？ 捐去中國紅十字會啊！有人諗住 係唔知 道。阿、陳恆斌啊，好戇鳩嘅啫呢個。 係啊，捐去 大佬，即係你喂 AAS 嘛，即係人哋係咪美國㗎？係咪呢個 AAS 係美國 嚇美國。咪但係你即係呢個即係中國紅十字會，喂你唔等於就係話你冇咗呢個國美，美就所有嘢都解決到啊，大佬。喂你都係惡名昭彰，你捐錢俾佢，你都唔等於即係做咗善事啊。 佢幫呢個紅十字。会洗底啊嘛， 唉，真系 班人哋叻仔， 大即系擦鞋有道系嘛， 但系佢呢啲系真系。机关算尽太聪明啊！小心轻轻性命。 唔系，但系有一样嘢，我琴日都即系我都好同意啊！边个啊？昌昌讲一样，喂，大佬，即系呢个运动之所以会即系持续唔到落去，佢就觉得持续唔到落，因为有好多人勾化呢样嘢，尤其你见到阿诗烟。啊！嗰啲阿李思燕嗰啲就真系玩嘅时候，喂，屌佢本身件事好型噶嘛，喂，你见到个八婆又真系玩，屌 佢淋屎水咪 OK 咯？ 喂，真系喂，我真系此语之为五，大佬真系。 喂，唔系啊，即系讲翻陈恒斌嗰啲，佢与其特登走去捐俾中国红十字会，点解唔走去捐俾？喂，佢自己本身都系区议员嚟噶，佢个居荃湾区都好多老人家噶，点解唔捐俾荃湾区嗰啲咁嘅即系？服务老人家嘅社区中心，佢唔系擦唔到鞋啊！你要趁呢个机会攞翻抓翻 attention 嘅时候，其实擦唔擦鞋唔重要嘅，佢要 raise 翻属于自己 issue 啊嘛。 不过呢个都系 所以咪要 我觉得香港人要反省一样嘢，就系人玩你玩，你就玩到好唔认真，又即系变成一个social network 嘅一个方法， 系 即系我哋建立大家同朋友之间更加紧密关系嘅方法。 唔系，其实通常咧搞呢啲一定会有模糊焦点。所以模糊焦点系边个参加咧？都唔系李思燕，最模糊焦点就系阿 Jessica 斯啊嘛，警钟空、大佬。喂，你真系淋水，喂，你净系见到个警钟空，你忘记咗件事啦，系咪先？ 大把呢 台湾大把呢咁嘅女星啦， 唔系好似阿林志玲都俾人踢咗啦，系嘛？ 系啦，啊，郭台铭听 嘛， 但 系同埋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你模糊焦点咧。其实之前都有个运动咧，一个即系叫做环保，即系鼓吹环保嘅一个运动咧，就系、是、你见咩有个即系艺术家，就系话喺香港里边，即系咁轮回咁样摆呢千六个，即系呢个咁样嘅熊猫公仔啊。 熊猫系咁样，黄鸭都好似系咁样嘅啫。 喂，其实佢就系佢有个社会意义啊嘛。佢本身就系话，即系鼓吹啲人，即系其实，即系保环保咁样样噶嘛。跟住喂，搞到最后尾，有啲人就觉得喂。你究竟环保定保育啊？你即系你定还是你即系你要即系话俾人听，即系你熊猫，你通常就系话喂，你呢样嘢系 endanger 啊嘛，即系其实系就嚟濒临绝种啊嘛。 我另外一个最重要嘅反省咧，就系有啲人话咧，即系呢啲咁嘅西方拍品， 系 一嚟到中国，嚟到中国人嘅地方咧，就全部都系变晒样， 因为你冇自己独立思考能力。 因为你背后冇一套价值，唔单止系冇独立思考能力，你背后冇一套价值同埋信仰。 唔系，所以先话喂，其实有冇机会趁机扭一扭，例如用嚟 promote 下全民退休保障咧？咁样 可唔可以我嚟 promote 下呢个占中嘅民主抗争咧？ 系咯， 唔系即系因为 你先至能够将佢 localization 啊嘛，变成本土一样嘢啊嘛，变成本土嘅抗争嘅工具啊嘛。 嗱，点解 我又衰嘅？我都系呢一两日啦。因为我知道好似系上个礼拜日，原来已经系玩紧呢样嘢噶啦。外国就好似个零两个礼拜之前， 因为佢可以包装得好有型，而且好 funny 啊嘛。 系啊， 系嘛，即系其实佢呢样嘢成功啊嘛。当然，即系呢样嘢你几唔中意都，即系佢呢样嘢其实系成功啊嘛。即系同埋，但系话料到香港人或者中国人都好，即系一讲到民主啊、社会政策啊呢啲，喂你就讲到，喂屌你好 Q 古叔噶， 即系价值观佢哋系。掌握唔到啊！你讲 系啊！你一讲到呢啲嘢，佢变得好古缩嘅，其实 唔使啊，抄翻阿老邪嗰阵时候讲法啫嘛。快乐抗争，我哋而家要 系 嘛，玩 Ice Bucket Challenge， 咁得唔得啊？咁你咪将人哋嗰套嘢变成 我哋有抗争意义嘅嘢， 嗯， 系嘛，同埋有现实需要嘅嘢， 嗯， 系咪好过啲咧？ 系， 而唔系咁喺度玩咧。 嗯， 好，时间差唔多，下次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哇，土你呢排有冇睇呢个？我哋成日讲东周啦，好 hit 啦。喂，你有冇睇翻呢个一仔咧？佢封面啊，最近 一仔封面系咩啊？今期 一仔封面犀利咯，就系、是、你上次即系吓，即、系又话佢系 Smart S 嗰个死士咧， 系 呢、這个蔡东豪啊。 嗯， 啊，就话佢点解要即系哇？而家执呢个即系主场终于解谜啦，就系因为你老细吓、啊、拉埋呢、這个即系美国雇佣兵投共 高振俊， 系啦，佢老振佢老细当然系即系呢个学王啦，系嘛，即系亦都帮阿老萧同阿老萧即系一齐去玩过呢个咁样嘅即系学股嘅生意啦，系嘛，即系玩财技啦，吓、啊，即系佢自己本身喺节目都亦都有讲过啦。咁但系其实嗱，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就系话呢单嘢出咗嚟之后咧，其实有好多人咧就不以为然嘅， 嗯， 即系首当其冲啊，嗰阵时系 Q 仔啦，就系话呢啲即系其实系即系中环 Smart S 啦。系、 嗯、 嘛，即系亦都有啲人就话佢，唉，即系其实醒目仔啦，系嘛，即系面面俱圆啦，即系苹果其实呢、這个零月嚟讲，喂，亦都有啲人就话就明暗暗踩，其实我唔知道，我唔知系咪，我唔记得咗，嗱，总之系有个 column， 我唔肯定系咪啊，即系总之有个 column 即系话佢就好犀利啦，就系、是、世界仔啦，就话佢啊喺呢啲 banker 面前 ，i banker 面前咧，就话自己系文人。系嘛？喺啲文人面前咧，就話只 I banker 啊，即係好，即係總之喺唔同嘅 我應該考你一等，我應該社運撚面前咧，就話自己 accountant 嚇， 係嘛？喺 accountant 面前咧，就話自己呢個社運撚啊，咁樣 總之係高你一等啦。 係、 感覺真犀利，唔係 即係你冇嘅嘢，我有 係啊 嚇，我有嘅嘢你冇。咁呢個就係最叻仔嘅方法，係 啦。 咪所以我睇完今期嘅一周，我哋睇封面啫，未睇人睇內文啦。咁咪即係我哋大軍閥中有中咯，係咪？呢啲先叫中有中嘅就係，因為好短時間已經俾佢估到啊。咁樣執嘅主場新聞， 嗯， 背後冇利益瓜葛， 嗯， 背後冇威逼利誘嘅成分， 唔係，但 係呢個唔係威逼利誘。 細節先啦，因為其實好多聽眾可能未睇啦。咁其實佢主要講就係話，其實呢個蔡東豪咧，即係其實當然佢跟啊，即係高振順，其實揾食揾好耐，但係嗱，佢就講就係呢個所謂嘅即係僱傭兵，就係咩咧？就係、是、黑水公司嘅一個創辦人，叫做即係呢個 Eric Prince 啦，係嘛？哇！呢、這個 Eric Prince 好犀利喎。好有來頭喎、啊！佢嗰陣時佢自己本身大學未畢業啦，佢已經加入咗呢個白宮裏面做劍雜生啦，就幫即係就寫啲 speech 啊咁樣樣啦。咁、 嗯、 之後就加入咗呢個海豹突擊隊啦，就即係呢個特種部隊啦，係、 嗯、 嘛？咁然之後咧冇幾耐之後咧，佢老豆過咗身之後咧，佢變賣咗佢老豆嘅生意。咁然之後咧就自己就創辦一間叫黑水公司，就專做一啲僱傭兵生意，即係其實 CIA 啊。同埋即係呢啲即係美國正規軍唔肯做啊嗰啲 dirty work 啦，咁、 嗯、 所以其實當其時咧喺呢個即係伊拉克戰爭啊同埋阿富汗戰爭嘅時候咧，咁呢個黑水公司咧就非常之有用處，而佢嘅作用係啲咩咧？就係、是、其實保護即係其實喺當地嘅一啲民官嚇，咁、啊 嗯、 保護當地嘅民官，喂好犀利喎！就係、是、一零即係其實佢係永遠係未試過係即係 保護失敗。 系啊，保護失敗，但系就俾人即系屌到撲街，就因為咧，佢喺啲民居裏面嚟講咧，就哇，即系就開槍啊，即系有好多即系傷亡慘重啊，即系嗰啲好多無辜嘅死傷啦、啊，咁樣樣。咁啊，即系點解最後尾佢就唔做呢、這個即系黑水公司放手讓俾人咧？就係、是、因為